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给这续人啊，这是狼店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烟花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.6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。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中啊，还是要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呢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。本周啊，因为正赶上端午节的小长假，我们难得呢能有三天的时间啊来连续欣赏曲艺唱段。我们呢给您安排了一段长篇作品，连本的单弦牌子曲，天津的单弦名家李志鹏先生啊演唱的《水浒传》中的一段故事《乌龙院》。昨天呢，这二本的《乌龙院》呀，我们还没有欣赏完，咱们呢还是接着请上李志鹏先生为我们带来这段单弦作品。 这两个小牌子，第一个叫《跑竹马》，这是老牌子了；第二一个叫《后花厅》，也叫《花园探》。这个牌子是我师父龙建臣先生啊，这个唱法。原来这个后花厅啊，这种唱法跟钟先生不一样，从他这个写作的格式啊也有出入。我记得钟先生这一牌子只有在翠屏山、石秀沙山这一节里头有这个牌子，还有一个武艺本的《风波亭》，张宝探监也用的这个牌子。牌子唱完了，下边呢，得说说这个。阎婆这位老太太不一般，您看，她知道她的女儿婆媳跟张文远私通，可是多次规劝婆媳，婆媳不听，因此娘俩闹得挺僵。心里说对不起人宋江宋三爷，没有人家就没我们今天，可是姑娘做出这个事情很内疚。今天把宋江请回来，他的目的也就是叫他们夫妻重归就好。而老太太呢，要说宋江回来，她婆媳准不接待，所以她有学问在哪儿就在这儿的。她也不说张三郎，也不说宋三郎，她说你那心爱的三郎来了，骗婆媳，在这儿换一牌子叫鲜花调。 晚装吧，都对着银灯，等上三儿都快起了灯。忽听说哦，三郎来就换了衣服笑不容、急慌忙跑下楼来呀，隔窗一看就是一郎、嗨，不是我的三郎到了家中， 宋三儿回来叫我头疼，咬牙暗骂，转身又上了楼我听。上楼是倒闭，下楼是啊脚步的声，声音中老阎婆心知肚明，不易得催促连声，婆媳说哦，楼上楼下又不是那千里土城，难道说他就没有腿了，连个楼梯爬也爬不动？哟，三爷，三爷，您哪听听？不怨这丫头霸气生，她常说哦呵，等你回来要把账算清。我早知道她见了三爷一定要把闲话放心。这婆媳啊一看是宋江，脖头就上楼了，整个的把这娘俩干这儿了。这老阎婆子真有主意，她呀要叫宋江上楼，她有一套办法。接着换一牌子叫叠断桥，也难说撇的他冷冷清清，哎呦，到今天您听两句儿也算公平，哎呦，到现在您只好上楼后先去赔个情。宋江他被拉住走啊，一步一步往楼上蹭。见婆媳躺在床不做一声，哎呦，老阎婆连拉带扯坐起身行，哎呦，你那三郎既然到此就该把气平，何况你也说了几句儿啊，从今不可再犯你。都怪你得罪了他，才不把楼登啊。来你又苦相思昼夜不宁，哎呦，我今晚像接神一般请到了家中，你就该去陪话呀，为何还是这般一心？阎婆惜眼一瞪，眉毛一拧，哎呦嘿， 哎，真讨厌，快撒手，我的胳膊疼，哎呦，插不来，想必是人家子以后事情，没事没非去学陪话呀，我还没有这贱贱毛病。宋江他面寒碜，转身要下楼梯，啊哎呦，老阎婆忙向拦，面带笑容，啊哎呦，待老身备酒饭，再与你们调停。说着话退出房来，扣上了的把楼门锁定。其实有一段是金钱莲花落，宋江他连推房门，推也推不动了，一老莲花，哎，我没花，哎，我不该回来，自找没趣惹气生啊，一嘛嗨，哎嗨，老莲花。见婆媳坐在床头，不哼不喊，手把这香圈弄，扬着小脸呆呆出神看顶棚，哗楞楞房门一响，阎婆端着酒塞特高兴，哎，三爷快来入座，哎，婆媳过来陪着吃几盅，我刚吃完，谁爱吃请便自己用，哼，我可不会像您这样假意与虚情，哎，你老是小孩子脾气太任性，这死丫头往后要是这样可不行，不行，对，不行，不行，哼，你敢把我婆媳怎么样，我还就不懂什么叫不行，我告诉你，难道说就因为我不陪她吃酒你就要了我的命吗，一老莲花。哎呦，得，嗨，这又是我的不是，来，先罚我自个儿饮三盅啊，姨妈嗨。宋三爷，您赏个全脸，我替丫头把酒敬。宋江他情不可缺，一饮而庆，展身行，忙说道：公务繁忙，官差难为命。说着话，面沉似水往外行。老阎婆儿左右相拦，您心落座，不可发急性。哎，您请看，此时窗外月色明，堪称是花好月圆，美景良宵，正好鸾配凤。有道是新婚不如小别，另有一番妙趣性更浓。夫妻俩说深说浅，没有结业恨，吵架拌嘴，家家如此很普通。今晚您不走，就圆了丫头梦。宋三爷，你是大仁大义，海量能包容。老阎婆为打这圆盘，这钢条子特别的硬了。闹得宋江是进退两难，欲罢又不能啊，一马海。正说话， 腾腾腾，有人上楼脚步中，老烟腿儿料定张三儿前来幽会，吓得他老脸转色儿，一阵白来一阵红，他的心要从嗓子眼里往外蹦，满头冷汗，阿弥陀佛都念出了声，哎呦我的佛耶，张三儿，小子，这功夫你要是闯进来，就要了我的命了，一老莲花。您要问来者是谁，这才引出来大唐流沙婆戏，大闹运城三本，您接着听啊一幕。 二本乌龙院到这里告一段落，闲话不多说，咱们请李志鹏先生为我们继续带来三本的乌龙院。照惯例，还是先用一段小插曲儿来开场。 小插曲儿，这插曲儿是赞雪不漏雪。像这个赞雪不漏雪这个插曲儿啊，就很多了。还有像这个梨花成对，粉映山围，还有啊，这是雪压茅屋，山河似粉涂。还有这个雪景连环，你这朔风吹柳絮，这四个插曲儿。都是你咬我尾，这个第一首的尾巴就是头一句的开始。雪景儿在插曲儿篇幅占的很多了，可以说不胜枚举。您看这个插曲儿啊，不论这个词句多少，有几十个字也得说小插曲儿，说有一百多字或者是几百字。最长的有一插曲啊，叫《风弄芭蕉舞》，我们都称它是插曲之祖，有几百字，也叫小插曲。不能说因为这唱词篇幅长叫大插曲儿，或者叫长插曲儿，这都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各位老观众您也都知道， 就是因为这个作曲的这位老先生，他的名字叫小岔，后人为祭奠他，就说这个曲子，小岔曲儿，简称可以说岔曲儿。这位先生啊，他姓宝，叫宝小岔，满族旗人，旗人都以名为姓，他名字叫宝恒，所以说叫宝小岔。也有说的这位老先生姓文，这我想姓文呢，这也不奇怪，因为满族人呢，他一冠个老姓，冠老姓就姓文了，他本名叫宝恒。插曲儿啊，这是应该是他的起源是这样。闲话不多说了，抓紧时间，接着这个三一本乌龙的原唱，这段的内容啊是宋江怒杀婆媳，向下唱这段。 开场的这段插曲儿以及李志鹏先生的介绍听完了，我们第一时段呀结束的时间也到了，咱们正式的进入三本乌龙院还是得留到第二时段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我们回到节目中接着欣赏。 越害怕得到，

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啊，请上单弦名家李志鹏先生来给您接着演唱单弦《水浒传》中的故事《乌龙院》。 有何苦日灼心劳，醉看莲池晚子，到头来拾起到冤债牵缠，无地可逃。只要你上了这愁城，休想在城外逍遥。老阎婆请宋江重返乌龙院，指望是他夫妻重归旧好。因婆媳早已是恩断义绝，老阎婆枉用尽六略三套。正在这僵持的局面，有人上楼。阎婆怕张三儿来，吃惊非小，却原来唐牛儿一场虚惊。宋江见唐牛来，想借机撤跳。老阎婆早看透他二人的心意，分老拳把唐牛儿打跑。战不言唐牛他怀恨在心，老阎婆扯杯盘，故意来说笑。今天是你夫妻小别重逢，三爷你快安歇，早回去瞧。老阎婆啊，把宋江请回来，又给送到楼上去了，心里说这回就成了。两口子之间没有结业的仇恨，定能够啊言归于好。哥哥下楼，其实不提这老太太，单说房仲这二位， 婆媳对宋江早已是恩断义绝了。宋江呢，因为婆媳对他这个态度太冷淡了，哎，也不堪其扰，因此上两个人是形同冰炭。接着换一牌子叫太平年，阎婆下楼去，房中响悄悄，一个是泥塑，一个像木雕，二人对坐不说也不笑，去住室面沉似水，怒火在心头烧，听桥楼更鼓敲，四壁无声灯影儿摇摇，彼此僵持把时光消耗，哎，耽误了牵牛，来回却敲，婆媳忙站起，无心把明月敲，离了离云便又深深懒腰，走到了窗前是朝里一道，闭上了二目装作睡着，宋江一见紧皱着眉梢，强忍气愤暗把头摇，玉带要走，这时光可真不早，心里说呀，哎，在此啊歇宿是最后的一遭，慢慢解下鸾带一条，带上拴招文带和一把短刀，搭在了窗栏上把外衣脱掉，心里说，哎，在此啊歇宿是最后的一遭，此夜难眠晚年如潮，唯一回头暗把婆媳瞧，听呼吸分明是未曾睡觉，同床一梦非此今宵，隐隐听见五更鼓儿敲，东方瞅曙光，晨雾影潮潮，忙穿衣阴气愤呀，把招文带忘了，下楼开门似落荒而逃，您说这不能生气，遇见事情啊应该冷静，宋江这一宿没睡好，好容易天快亮了，匆匆忙穿穿好了一身快走，我可走了，可是那么把招文带忘了，他忘了招文带不提他，接着说一说婆媳，这段是靠山调， 罗西呀、啊，见宋江走了，俯身坐起，望着楼口，骂了一声：“哎，讨厌！这无缘无故的，把奴家打搅。”夜没睡，连事儿也没翻，躺得我腿痛腰酸，疲倦神劳。现在呀、啊，该我好好的睡会儿了，这才下床，脱去了衣裳，要把被褥重新来铺好。一回头，见床栏上搭着宋江的鸾带，还有招文带和一把短刀。哎呀，宋三儿，宋三儿，哎，你呀、啊，真是急怒攻心了。这么一大串东西，愣会忘掉。过去呀、啊，顺手一提，哟，还挺沉的呢。往招文袋一摸，拿出一锭十两黄金，不由得为之一惊，颇感蹊跷。啊，十两黄金！再往招文袋一摸，拿出一封书信，哦，是看过的了。拿出来信纸，展开一看，恰好啊，写的是楷书，整整齐齐，并作潦草。活西啊，在灯下边看边念：“功名恩私足下，向来所犯自分诸疑，仰赖恩赐获保我等，今居水泊至何高情，仅奉上黄金百两，非敢云报，略甚敬意而已。诸位心照不宣，弟晁盖。”晁盖，哎，这名儿好耳熟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不就是智切生辰纲为首的强人智信在逃。哎呀，宋三儿，感情你是受葬卖放，死通大道。这封书信是一场天字第一号的官司，这把柄落在我的手中。宋三儿，再休想伪装君子，在法外逍遥。我呀总想啊，跟张文远做名正言顺的长久夫妻，就因为有你这厌恶，我无计可施，将你除掉。啊，谁想到今天你会把这封 同反手，共守二角。这婆媳呀、正在高兴，忽听腾腾腾楼梯声响，料定是宋江回来把赵文逮着。赶紧把书信黄金装入赵文袋中，又把鸾带短刀卷了一卷。哎呀，我藏在哪儿呢？哎，藏在背内，他这才冲上牙床，假装的睡。找，其实单说宋江在路上啊，碰见卖药的王老头，喝了一碗醒酒汤，哟，发现没带招文袋，猛然想起那封书信，一路上似失魂落魄，匆匆跑回乌龙院。上楼左右瞧，上楼左右瞧，不见赵文带魂飞，就笑冷汗如雨，叫冷汗如雨叫。一声下气，喘吁吁把大姐来叫，因夫人不理睬，转身又装睡着。在枕边叫了半天，这心发急躁，见婆媳她思情不醒，撅着嘴皱着眉毛。呵，讨厌，这是谁呀？大清早把人来打搅，也不管现在人家这刚刚的将人着，你就是死了爹妈，来吧丧宝。哎，这也得等天亮喽啊，难道说今儿个的太阳就永远没个高？哟，宋三爷，您不是半夜三更偷偷的颠了，临走时还好像发威，是一个劲儿的直呛毛。我还说呢，到底是三爷气性真好，有骨头，不愧在运城这一代成英豪。这一去一定不能再走回头道，碰巧了啊，今生今世啊，和我们见不着。没想到阁下您是没皮没脸，夹着尾巴往回跑。哎，我呀都替您有点抹牌儿。哎，这抹牌儿您懂吗？就是说呀， 连我这脸上都替您呢有点发烧。宋江他气满了胸膛，又不敢吵闹。你看你这伶牙俐齿，句句也像个钢刀。我呀，实在是因为有事啊，走得早，焉能够是跟你怄气？你别把我的眼来挑。嘿，那什么，这不那招文带给我吧？你不要玩笑，我还要赶到衙门花猫把差交。啊，什么招文带呀？我可不知道。请问您这要饭的口袋，您在哪儿亲手交？我昨夜将鸾带搭在窗栏，翻身睡觉，到今晨是因为慌张把它往脑后抛。十方才在路上遇见卖药的王老，还想起回来取，再找就找不着。给我吧，日后我一定重金酬报，你不要跟我撒娇，起哄拿瞧。刚才唱这俩牌子，因为这故事情节挺紧的，没介绍。唱完这段我介绍啊，刚才那头一个小牌子叫满京红，紧接着这段是南城调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三本的乌龙院呀、还没有结束。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。明天呢是端午节的正日子，也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。我们在节目中啊，再请李志鹏先生呢给您继续表演这段《水浒传》中的故事《乌龙院》，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等一等，人生